第四十七集，秦称自从得到了霍昭林的人偶娃娃，便每天乐此不疲地调戏小霍昭林，心花怒放地听着他用霍昭林的声音和表情说我爱你一遍又一遍。霍昭林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原本是想送个娃娃讨秦称欢心，结果倒让自己失了宠。秦称还振振有词，自己是在做产品测试，虽然他也确实写下了不少可以改进的建议，但霍昭林不以为然，心知这小子只是想听娃娃说那些他轻易不会说的肉麻话而已。月底的时候，他们去参加了一场婚礼，新人之一是霍昭林的大学同学，秦称之前见过且被霍昭人误导，以为是霍昭林以前喜欢过的那位。当然这个误会早已解开，收到邀请函，秦称便跟着霍昭林一起大大方方地去了。这也是一场同性婚礼，婚礼在教堂举办，双方新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虽然这与他们是同性恋本身就充满了矛盾，但不妨碍这场婚礼的庄严和神圣。见到霍昭林同学的另一半，秦称很意外，那是与霍昭林完全不同的类型。因为霍昭林说过这位同学以前追过他，秦称原以为他会找一个和霍昭林长相或者气质相似的，完全没想到他的丈夫竟然比他还矮半个头，是个身材纤细长相甜美的美少年，虽然他们站在一起确实还挺般配。进教堂里找了个位置坐下，等候婚礼开场时，秦称小声与霍昭林闲聊，说起这事儿笑问他， 他以前真追过你啊？你不是吹牛的吧？ 霍昭林拍拍他的手， 都是陈年往事了，谁规定了他口味就得一成不变呢？ 秦称轻轻哼一声，心思却有些活络起来，他只是突然想到霍昭林的同学当初追霍昭林是抱着怎样的心思呢？难不成是想压霍昭林？想到这一种可能，他不由得又仔细看了霍昭林几眼。霍昭林挑眉， 你在想什么？ 没有啊。 秦称装傻微微一笑，心想着以前怎么没发现霍昭林不但长得帅还是个大美人呢，长这么好看有人想压他太正常了不是？秦称虽然没说，但眼神已经出卖了他，深知他有几根花花肠子的霍昭林哪里猜不出他在想什么，轻咳一声，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 为什么不能想？ 秦称的身体往霍昭林那边倾，故意去撞他的肩膀，眼里带上了几分揶揄。 林哥哥不要这么小气嘛，让我睡一睡又能怎么样啊？ 霍昭林笑着斜了他一眼， 哼，真想睡。 对上霍昭林含笑的目光，秦称有些脸红，霍昭林这么不扭捏他反倒不好意思了，认真想了想到底还是怂了。 算了，还是你睡我吧，听说被睡的那个比较爽，而且你每次都那么累，我就不要了。 霍昭林知道他就是故意跟自己耍嘴皮子逗着玩呢，好笑地摇了摇头， 随便你。 说笑几句，婚礼仪式开始，一对新人携手走过红毯，在神的见证下互相许下终身的诺言，交换戒指接吻，他们跟所有来宾一起鼓掌。秦称看着有些感动，回想起他和霍昭林结婚时的场景，那个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高兴是肯定的，但更多的则是忐忑和不安吧，不知道能不能和霍昭林长久下去，更不知道霍昭林有没有可能喜欢上自己。但是现在这些问题都已有了答案，他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看霍昭林，他们总是心意相通，霍昭林也将目光转向他，相视一笑，霍昭林轻轻握住他的手， 在神父向新人问出那句是否愿意与对方携手一生一世时，他用唇语告诉秦称：“ 我愿意。” 秦称眼眶一热，差点又要哭了。霍昭林握着他的手用力地捏了一下，他才把就要夺眶而出的眼泪给憋了回去。在别人的婚礼上哭出来，那多难看啊。霍昭林笑了笑，贴到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：“ 小哭包，我爱你，你想听我天天说给你听也行，那破娃娃就别再每天抱着玩了啊。” 原来还是在吃那娃娃的醋啊。 婚礼仪式之后是庆祝 party， 一直闹到晚上才结束。秦称喝了不少酒，回去的路上就醉了。霍昭林捋了捋他乱糟糟的头发：“ 别人结婚，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？” 秦称笑着打了个酒嗝：“ 我高兴啊。”“ 高兴什么？” 秦称双手揪着他的衣领，把他往自己身前拉：“ 来来来，再说句爱我来听听。你说了以后天天说给我听的。” 霍昭林无奈一笑，低头蹭了蹭他的鼻子，贴着他的嘴唇低声呢喃：“ 我爱你。” 秦称一觉睡到大天亮，醒来时习惯性的想去摸床头的人偶娃娃，却没有摸到。迷迷糊糊间想起昨天似乎答应了霍昭林不玩娃娃了，他坐起身靠在床头正发呆。霍昭林打着电话从房间外走进来，见到他醒了，跟电话那头的人简单说了两句挂断，走到床边来弯腰亲了他一口。“ 醒了。” 秦称眯起眼睛笑：“ 我的娃娃呢？”“ 恢复出厂设置回收了，以后不许玩了。” 霍昭林再次亲了他一口：“ 乖，有我爱你就行。” 秦称哼笑一声，懒得再计较了，随口问霍昭林：“ 你刚跟谁打电话呢？” UC 那边。” 怎么了？” 他们跟霍昭前谈的差不多了，只要霍昭前能搞定卓林的其他股东，卓林的股票增发后，UC 将持有卓林 24.多% 的股份。 这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艾伦提出要求，卓林通过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还债，虽然让霍昭前很难接受，但又确实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。当然，他也不会傻到就这么任由艾伦摆布，不会把股票卖给他溢价，于是拉了个第三方进来。这第三方便是之前就跟他有过合作的 UC 国际，更何况 UC 国际原本就是卓林的股东，拥有卓林4%多的散股。 UC 的总裁在那次与霍昭前达成交易后，就一直跟他保持着热络关系。在霍昭前看来，只要他依旧拥有卓林最多的股份，且能拉住 UC 这个同盟，艾伦就奈何不了他，公司依旧会是他的。 那加上你自己手里的股份，你的持股数就能超过霍昭前了，对吧？ 霍昭林笑着点头，即使一直以来都有必胜的信心，但终于走到这一步，他才真正有了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 恭喜恭喜。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回去了？ 还没这么快，一下子增发这么多股票，卓灵内部还有的闹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只是需要点时间而已。 那也没多久了。 秦称多少还是有些舍不得，在这里的这一年多，他才终于有了和霍昭林在热恋的感觉，这么快就又要离开了。霍昭林伸手捏了一下他的下巴：“ 不用担心，我们在一起去哪里都是一样的，我保证。”